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扶贫办消息，按照计划，今年年内将有100个贫困县脱贫摘帽。上海正式发布2035年城市总体规划，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只减不增。规划还提出，上海要探索高密度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近期我国持续降雪，大雪波及全国23个省份，其中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雪强度为历史同期罕见。今年12306图形验证码随每天热门线路的出现而动态出现，如果是非热门线路，旅客可直接购票，不会出现图形验证码。北京市将不再新审批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推动现有机构从城六区向郊区转移，鼓励部分机构转型为民办幼儿园。银监会日前披露，2017年银监会对信贷、票据、同业和理财等领域突出问题进行重点整。今年故宫开放面积将扩大到80%，到2020年85%的紫禁城将对公众开放。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 我没有办法。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有时候一个人对待弱者的态度恰恰泄露了他的人生格局，大格局者会始终用同样的标准对待所有人，不论地位的高低，也不分势力的强弱，大格局者会不惜自己陷入险境来帮助弱者，不为回报，只因胸怀他人。

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今年将迎来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修订案实施后的第一个春节，本次修订将五环内区域全部设为烟花禁放区。本月起，积水潭医院跌倒门诊正式接诊病人。据悉，该门诊由骨质疏松专家和专业护士组成，并与医院多科室联手协作。从市发改委获悉，地铁安定门站项目建议书已经获批，项目已在既有安定门桥东南、西南各增设一个出入口，预计明年六月投用。京城唯一可坐的摩天轮石景山游乐园摩天轮一月四号起开始进行常规体检，整个检测预计将持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摩天轮将暂时停运。未来3至5年，海淀将完成全区511座公厕改造，建成集智能科技生态舒适于一体的海淀特色新型公厕。2017年北京电影继续领跑全国，其中单银幕贡献票房231.11万元，人均贡献票房156.24元，均为全国最高。随着轨道交通新线开通，地铁常规限流车站情况发生微调，全路网约25.9%的车站曾经限定的评估机构。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计较，想一个人多美好，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伦，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长期以来，国内关于日系车、德系车谁更可靠的争论一直持续不休。其实可靠性这个东西如何测定，玄之又玄。汽车可靠性具体来说就是故障率低，毛病少。个人主观的驾驶体会肯定不能作为依据，因为有可能是你的驾驶习惯不好才导致车辆出现了问题。单一车辆也不能作为凭据，那属于以偏概全。德国有一家机构叫做 TUV， 相信从事质量认证工作的人都知道，中文名叫做德国技术检验协会。TUV 是欧洲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从事检验、实验、质量保证和认证的国际性检验认证机构之一。认证费用非常高，而且检测非常严格，出品的质量报告有极高的可信度。他们不是从车厂或者是门市取样，而是从日常行驶中跟踪近800万台车在一年中的行驶状况，根据车龄分为2-3年、4-5年、6-7年、8-9年、10-11年等5个类别，每个类别按照故障率进行排名，从而评定汽车的可靠性。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出来，最不可靠的是意大利的菲亚特，在5个车型组当中都上了最差的5款车的黑榜。而在可靠性最好的5款车中，这个榜单给出的德系日系可靠性之争的答案，那就是根据车龄的不同，德系日系各有优势。用车2-3年，德系车最可靠，而随着时间往后推移，日系的可靠性比德系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主要根据车的复杂程度有关。德系车一般复杂程度相对较高，电子装备也多，出故障的概率随着用车时间变长也越来越高。而日系车的结构上则是能减则减。所以这个榜单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如果你车开了4-5年就会更换，那可以选择德系车。如果你换车频率不高，想开个10-8年，那可以选择经久耐用的日系车。注意了，这里的德系日系也是笼统概念，因为并不是每一款德国或者日本的车都可靠。这份榜单针对进口车，可以稍带着参考一点合资车。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不管了。